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秦良玉这姑娘打小就出色，论武功，论文才，别说是家里的兄弟了，就是十里八乡之内都没人赛得过他。眼瞧着年岁大了，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秦良玉心里也着急，总不能找个处处都不如自己的吧。结果这闺女啊倒是各色，搞了一个比武招亲。您还别说，就这次比武招亲还真让她碰上一位，那就是年轻有为、才貌俱佳的马千胜。如果说秦良玉在成亲之前只是因为武功好、秀外慧中出名的话，那自打嫁给马先生之后，秦良玉的生活那可真是一下有了转变，开始了他真正的戎马生涯。都说女子不如男，她却在沙场上让敌军闻风丧胆。都说男主外女主内，她的名声却远远盖过自己的丈夫，成为明史里唯一被记载的女将军。她一辈子征战沙场，不图名不图利，只希望能为百姓求来一方安宁。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巾帼不让须眉，明朝女将秦良玉下集。石柱这个地方离秦良玉的娘家不算太远，居住的也都是苗族人。马千胜呢是这儿的宣抚使，昨天咱们也说了，这宣抚使是地方上的军政长官。这些苗族人自打归顺大明朝之后，朝廷就把马千胜派到这儿来管理地方军政。马千胜平日里的主要工作就是训练兵马，维护好地方上的稳定生活。这下可好了，老公是当地方军政长官的，秦良玉又是一身好武功，俩人是夫唱妇随。而且结婚没多久，秦良玉就给马千胜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马祥林。大胖小子也生了，小两口日子过得也挺和美。按理说秦良玉这下总得在家相夫教子了吧，他不能老是打打杀杀呀。可这秦良玉倒好，不是那性格，当然了，咱也不是说他不好，而是啊，他这性格真有点女侠的意思。等这儿子一断奶，秦良玉就开始闲不住了。就他这一身文韬武略， 这会儿全派上用场了，跟着丈夫一块训练军队，没出几年的功夫就带出了一支骁勇善战的白杆兵。什么叫白杆兵呢？这白杆啊，就是这些士兵手里拿的武器。您可别小看它，这可是秦良玉根据当地的地势特意设计的秘密武器。这样子有点像长矛，但是材质呢是用上好的白拉木杆做的，结实。这长杆两头，一头是带刃的钢钩，另外一头呢是一个铁环。作战的时候，这钩子可以拉，可以砍。这铁环呢可以当锤子拍人使。您说厉害不厉害？除了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点是最绝的。这四川山多呀，作战的时候难免会爬个山什么的。这帮士兵呢，我这头是钩，这头呢是铁环，后一个人拿钩勾住前一个的铁环，第三个呢再勾住第二个这铁环，连成一串，跟登山锁一样，上山方便。有了这个秘密武器，再加上秦良玉训练有方，马先生带着这帮兄弟几次胜仗下来，这白杆兵可就威震四方了。万历二十六年，播州巡抚使勾结了九个部落揭竿反叛，朝廷听说之后派出了各路地方军联合剿匪，而马千胜的军队也在其中。秦良玉要说武功他有，训练士兵他也干了，可真要说上战场，他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次平叛造反能让他展露身手，秦良玉当然不会错过机会了。更何况白杆军那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上阵杀敌怎么少得了他呢？这是秦良玉头一回跟丈夫亲临战场，不过您别看她是个女流之辈，可这胆量这智谋和她丈夫比起来那是不分伯仲。马千胜和秦良玉率领了3000多名白杆兵，经常给这些叛军出其不意的打击，只要他们出手就没有败下阵的时候。这些叛军瞧见各路地方军这么厉害，只能是调集所有的兵力固守在播州城里，还在城外设下了5道关卡，每道关卡上都派出重兵防守。所有人都能瞧得出来，这些叛军是在做最后的挣扎。播州必须打，但是想要攻打他，这前提条件就是要把在城外那5道关卡层层攻破。而这攻打头一道关的任务就落在了秦良玉的身上。要知道当时秦良玉手里只带了500名白杆兵，而对方的人手足足是5000精兵啊，敌强我弱，这仗不好打。秦良玉知道如果硬拼，那他这500个弟兄无异于是鸡蛋碰石头，白白送死。但如果这第一仗就输了，后边军队的士气那就不用再说了。秦良玉是想了又想，直到马上就要出发了，这才召集所有兄弟，只说了一句，这仗咱们必须得赢，你们的任务就是负责掩护我擒贼先擒王，只要我把他们的首领拿下了，别说是5000人了，他就是50000人咱也不用怕他。说完之后，秦良玉骑上一匹桃花马，手握一杆长枪，威风凛凛地奔着敌营就去了。一阵厮杀过后，这敌军还跟潮水似的一波一波往前涌，秦良玉是一通猛杀呀。您就听吧，打他身边过的敌军全都是一阵哀嚎，应声倒地，没活的。秦良玉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冲到距离敌军首领最近的地方。那500名白杆兵也是掩护着秦良玉往前冲。只见这个时候，秦良玉眼前一亮，突然一勒缰绳，右手举着长矛，冲着前边就扎过去了。还没等四周人反应过来呢，敌军首领一声惨叫，应声倒地。 让秦良玉当场给扎死了。叛军一看首领死了，轰着一下就嚷嚷开了，这还打什么呀？当时这场面全乱了，跑的跑，逃的逃，溃不成军呢。就这样，秦良玉以少胜多，击退了敌军，赢得了第一次出战的胜利，也为之后的将士迎来了信心。朝廷为此还特意给秦良玉打制了一面银牌，上面写着女中丈夫四个大字。那个时候秦良玉才26岁。这次胜仗之后，秦良玉又配合丈夫一起率领着白杆兵层层击破关卡，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论功行赏的时候，白杆兵不光被列为川南路第一有功之军，秦良玉也赢得了女将军的头衔。秦良玉头次参加大战就立下了如此汗马功劳，女将军的名声一下传开了。早先要说她丈夫马千胜率兵打仗威名远播的话，那这回秦良玉的名声可跟马千胜是平起平坐了。在这之后，这夫妻俩是联手作战，不光在大明朝的军队里独树一帜，就连敌军部队一听说是这两个人带队，这士气呀都得小了一半。本来这样的日子过得挺好，直到万历41年突然出事儿了。怎么呢？马千胜死在大牢里了。对于马千胜的死因，明史里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说是石柱地方上的住民状告马千胜，朝廷就把他逮起来了。没过多久，这马千胜就染了风寒死在牢中。对于这样的解释，不难看出有很多疑点在里头。首先，这马千胜平日里带兵打仗，身体应该非常好，怎么一进大牢就会病死呢？再有，马千胜在石柱这地方生活多年，向来口碑不错，居住在这里的老百姓为什么会告他呢？这些疑点秦良玉也想不明白，明里暗里的调查，不想让丈夫死得不明不白。可最后当这结果被查证的时候，秦良玉却没有能力替丈夫喊冤。原来这马千胜无缘无故被抓，都是因为他命中犯了小人，这个人就是万历皇帝派来的监税太监。马千胜负责管理石柱，这太监就想让马千胜贿赂贿赂自己。可谁成想，这马千胜为人耿直，不管这一套，心说我做得正行得直的，在朝廷里边我又立过功，我凭什么贿赂你呀？结果甭说没给钱了，就连设宴款待都没有。这太监记仇啊，回京之后就找人捏造罪证，把马千胜给抓了。最后这马千胜愣是活活的被折磨死了，死的时候才41岁。手下士兵再多管什么用啊？上阵杀敌再猛管什么用啊？这会儿秦良玉只能是眼睁睁瞧着丈夫冤死狱中，心里这叫一个疼啊！本想一走了之，回家做一个普通妇女，可谁成想，就在这个时候，朝廷一纸诏书送到了秦良玉的手中。这诏书上写道，马千胜虽然死在狱中，但是朝廷保留了他石柱宣抚使的世袭职位。由于马千胜的儿子年龄尚小，妻子秦良玉作战有功，文武兼备，所以受命秦良玉继任马千胜的官职。媳妇儿接丈夫的班，而且是统领石柱地方上的军队，这样的事情啊，可以说史无前例。朝廷对自己的重视，再加上丈夫未完成的事业，这回家的打算秦良玉算是彻底打消了。在这之后，对于白杆兵的训练， 实住老百姓的安全，秦良玉是尽职尽责。万历末年，努尔哈赤率兵反叛，明神宗调集了八万大军前去迎敌，可谁成想这八万大军最后几乎是全军覆没啊！辽东形势危急，这可就直接威胁着都城北京的安全呢。朝廷这下可急了，接着派兵。秦良玉这个时候已经46岁了，也接到了朝廷委派的任务。46岁啊，这个年龄就算搁现在，那也是快退休的人了。可秦良玉呢，亲自率领3000多名白杆兵，连同自己的兄弟儿子一起北上，保卫京师安全。在作战方面，别看秦良玉是个女人，可要是真刀真枪打起来，她可比大明朝派去的其他将军猛多了。跟努尔哈赤几次硬拼下来，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愣是大受挫败，反叛的进程一下就减弱了，战事得到了缓解。如果这个时候多方配合，很有可能压制住后金的势力，从而稳定大明江山。可这万事啊，就像是冥冥当中自有安排一样，这个节骨眼上，明神宗驾崩了，皇上没了，这对于大明朝来讲可是一件大事儿，对于后金来说这是个机会呀。而且祸不单行，神宗驾崩之后，光宗继位，这皇上在位啊也就1个多月也驾崩了，前前后后几个月的时间，明朝江山频频易主，那努尔哈赤能放过这次机会吗？带着手下兵将一路就杀了过来，攻占沈阳之后，那气势嚣张到了一定程度。这种形势对于秦良玉来说，夺回大明江山的失地可能性已经极小了，他就是再能打也敌不过后金的势力呀。几次激战过后，当朝皇上明熹宗下令命秦良玉率兵把守山海关。要知道后金只要攻破山海关，那就意味着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所以山海关的防御尤为重要。秦良玉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他是誓死拼敌呀。这场激战最后能够得到平息，秦良玉付出的代价可不小，哥哥死了，弟弟和儿子都受了重伤，秦良玉当时是悲痛欲绝。当然他的付出也不是没有回报，金都不敢轻易挑衅了，明熹宗为了褒奖秦良玉，特意下诏赐秦良玉2品官服，封为诰命夫人。您想想，朝廷里头有几个2品官员呢？即便是2品官员，又有几个是女人来当的呀？秦良玉这会儿的身份可是大明朝的头一份啊。那个时候正赶上大明朝内忧外患，时常会有人起兵反叛，秦良玉能打呀，手下的白杆兵也都是训练有素，所以在皇上眼里，只要把他派出去，这心里就踏实多了。那段时间您就看吧，硝烟四起的战场上总会出现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军。秦良玉已经是50开外了，还没退居二线呢。他这些年的打拼为老百姓谋来了不少稳定的生活，所以在老百姓眼里，秦良玉就是个大恩人。但凡听说秦将军要来了，老百姓那是吹吹打打，夹道欢迎。天启7年，明熹宗驾崩，明思宗继位，这就是崇祯皇帝，大明朝最后一位了。这个时候后金也把国号改为大清了，趁着大明朝换皇上，新一轮的进攻又开始了。大清军队从龙井关越过长城，直奔通州，京师的形势一下又紧张起来了。秦良玉也是再次接到任务，率领白杆兵赶往京城。狭路相逢勇者胜， 秦良玉带兵还没到京城呢，就在外围跟清军碰上了。那有什么好说的呀，一通硬仗可就开始了。秦良玉手拿白杆长矛冲在最前面，这风刃所过之处全是清兵的尸体，这些白杆兵那也都是以一当十，打的清兵最后是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几次战役过后，秦良玉就把京城危急给解了。女中豪杰呀，崇祯皇上特意邀请秦良玉进京，要亲自设宴款待秦良玉。这次秦良玉不光被封为一品夫人，还加封了少保头衔和一枚镇东将军的军印。估计马千胜要是泉下有知，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娶了这么一位能打的媳妇儿。早先咱们说的那条四川营胡同，就是这次秦良玉进京屯兵扎营的地方。据说秦良玉不光擅长带兵打仗，还特别注意军需生产，说白了就是军队别给百姓和朝廷增加负担，除了上阵杀敌，您还得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这条四川营胡同旁边还有十几条棉花胡同，什么棉花胡同头条啊、二条啊，那会儿秦良玉的士兵不用打仗，他就吩咐手下纺棉织布，这么着这几条胡同就被人叫成了棉花胡同。秦良玉征战沙场一辈子，就连去世都是倒在了阅兵典礼上。顺治五年的时候，端阳节刚过，75岁高龄的秦良玉检阅白杆兵，就在刚刚下马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身子一歪就倒下了。这一倒，秦良玉就再也没站起来，结束了他战功赫赫的传奇人生。据说现如今在四川石柱县还保留着秦良玉的故居和他曾经使用过的兵器盔甲。说来还有件事有意思，好些专家根据这些遗物推测，这秦良玉的身高足得有1.86米。想当年这么一个身材高挑一脸英气的女将军站在疆场上，这气势就够压人的。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山笑水笑人欢笑》，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吕继红、张也演唱。 心怀美丽花俏，一层层花儿开满黄山坳。 白灵场喜鹊叫，再不见黄沙遮日无飞鸟。 山下水下人欢笑，